从那天你离开了家，可是妈妈再听不到应答。我像一个小树因风长大，风里雨里一个人好害怕。自从那天你离开了家，奶奶头上又添许多白发。都说一个思念开一朵花，海角天涯一家人守护她。小纸船带上我吧，又添许多白发。都说一个思念开一朵花，海角天涯一家人守护他。小纸船带上我吧，妈妈还要给我讲童话。我要做个最听话的乖娃娃，做出美味饭菜孝敬他。小纸船 才是家。